然后呢就引发了一通的这个热议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你们都知道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方言词汇。 嗯， 那就是当然各位给我们发过来这个词是什么，你可以用方言的读音发过来，对吧？但是你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词什么意思。另外呢，你千万不要骂人的那种的啊，你到时候发过来，万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发出来读，哎，你觉得哎呀，你看那个，我告诉你，这个一经发现啊，我们先举报你。对对对，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好吧？ 其实这个方言当中有的情况会闹一些小笑话，比如说在开始那个节目之前，我就跟大帅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北方人啊，说的，哎呦，今天干了一个什么事儿，让自己觉得怎么这么窝心啊？哎呀，不高兴。但是呢，台湾地区的朋友，他们可能说，哇，你做的事情真的是好让我窝心哦。 哦， 这是暖心的意思了。 这就变成暖心的意思了。 对啊，所以这意思一下就是挺对立的意思，其实。 是啊，就是挺，其实两个不同的方向的意思。 对，但是我要是说，大帅，你今天早上给我带了早餐，好窝心哦。然后你就会说， 那个，是啊，珊珊啊，哈，你确定人家不是真的说你让人家窝心了吗？ 我反正挺让自己窝心的。 是吧，啊，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您都知道哪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方言词汇， 对， 然后呢这个词汇怎么发音，它是什么意思，对吧？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方言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本市新增200多个固定式的电子警察。 三大运营商表态，7月起将再无流量漫游费。 非京籍见义勇为好市民可以在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时机20分。 哦，还有教材到底该不该动我们的外婆呢？那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新增200多个固定式的电子警察，近半数位于通州区，集中在通沿高速辅路、新华西街、通湖大街等重点路段。首都机场航站楼外也新设了摄像头，加密覆盖。那这次在通州区新布设的电子警察，重点值守医院、学校门前路段，多处医院和学校门前都是一次增加双方向4套监控设备。此外呢，还有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通沿高速辅路、玉带河西街、新华东街、通湖大街等，首都机场3座航站楼都有新的电子警察上岗，包括3号航站楼出发层、到达层、2号航站楼出发层和1号航站楼的出发层。长期以来呢，一些私家车、网约车违法在出发层接乘客，那造成了航站楼交通秩序混乱。这一次的3个航站楼都在出发层增设了监控设备，将有助于打击这类违法停车行为。 好，我们下面再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定7月起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还有1周的时间，昨天上午三大电信运营商再次表态，将会在7月1号起就取消流量漫游费，用户现在套餐内的省内流量均自动升级为国内流量。实际上呢，就是不仅仅是老用户自7月起可以享受通用的国内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本月起陆续推出的手机新套餐当中也开始不再强调省内流量和国内流量的区别，而改为只有国内通用流量。据了解呢，目前三大运营商市面的资费套餐已经基本完成升级，届时本地流量套餐将全部自动转成等额的国内流量套餐。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预测，取消语音漫游费是直接惠及我国5.4亿移动通信消费者的政策，每年带来的降费总额超过280亿。 太好了， 这个真是好消息。说实话， 哎呀，以前的时候老是说，比如说你套餐里边是国内套餐多少，是吧？就是 本地流量、 本地流量多少？ 对 啊，然后呢，每次回家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还得算一算。哎呦，我这个套餐，而且尤其是现在越来越熟悉用手机看各种视频的人，对吧？所以我就办了一个不限量套餐。 真的，这个其实特别好，尤其是之前很多朋友就表达说，哎，我这个套餐里好几G流量，为什么还都 靠扣我的钱了， 嗯， 就是因为你可能也就去北戴河转了一圈， 哎， 然后那得需要国内流量， 哎， 本地流量就本地像北京市内您可以用的，举个例子，哎， 对对对， 就随着您号码算， 嗯， 现在不用担心 了， 挺 好了啊，好。好，再来关注一下6月15号在朝阳区西坝河制服持刀抢劫犯的三名非京籍小伙日前获得了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证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两天在网上视频也在热传，就是当时有一个小伙他抢了个东西，然后当时就是有就是那个女孩就呼喊嘛，然后呢于是这个就有两个小伙见义勇为去追这个抢劫犯，然后他们在一个过街天桥上的时候，就是这两个追他的人啊，把这个抢劫犯给抱住了，但是这个抢劫犯手里有刀，然后呢还都把他们两个都划伤了。但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旁边一个就是一个健身房的搏击教练， 哇，撞枪口上， 哎，对，这个搏击教练过来以后，就直接一脚放倒。啊，然后呢把这个抢劫犯给制服了。当然其实要特别说一下，就是这两个小伙，就是尤其是抱着那个抢劫犯的两个小伙，你想都已经受伤了还抱着这个人不松手，的确是特别让人感动啊。当然我们说也要保护好自己，但是他们也是得到了这个奖励。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全市共确认见义勇为人员1685人，今年底呢将会启动新一届的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评选表彰工作，获选的非京籍好市民可以在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的时候积20分。我告诉你，积20分相当于什么概念，啊？ 什么概念？ 这个就是好像是积20分，就是你的本科，如果你是本科毕业加的分数和博士生毕业加的分数中间差的大概可能就还没有20分呢。 哦，那20分是挺大一个数字。 对，也就是说你相当于读了博士，读了一博士好像是啊。但是这个是我有点模糊了，反正这个20分的积分是非常多的一个积分， 反正是 啊， 不少的分 啊。嗯，对对对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一个消息啊。 哎，体育 其实体育引发的饮食消息啊。 豪门登场，冷门频出啊， 嗯， 世界杯已经进入到小组出线的阶段了。对于等待了4年的球迷朋友来说呢，这些天每天都是熬着来的， 嗯， 因为时差关系呢，想看到最新的比赛结果就一定要熬夜看球， 嗯， 医生呢提醒您熬夜看球千万别空腹， 嗯， 就是说您可以适当点点夜宵，但是夜里的加餐清淡很重要， 嗯， 这空腹熬夜会大量的消耗身体储藏的蛋白质啊脂肪，短期可能有减肥的效果，但是， 嗯， 长期则会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 嗯， 熬夜的时候呢您最好比如适当吃一些水果呀面条这些比较好消化的食物， 嗯， 熬夜期间一定多喝水，因为夜间容易补水就缺水嘛， 嗯， 尤其有时候睡觉的时候觉得特别渴。熬夜看球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吃烧烤啊喝啤酒啊，还有的人喝浓茶或者咖啡来提神儿。但是高脂肪的这个饮食影响消化道的动力，影响消化酶的分泌，咖啡浓茶等刺激性的饮料会对消化系统和心脑血管呢系统造成影响，所以医生建议看球的时候宵夜尽量要减少高脂肪的饮食摄入，可以吃清淡的食物，比如说花生啊毛豆等等，避免过度饮酒，饮料上可以最好选择什么蔬菜汁啊水果汁啊，这样熬夜看球之后最好也能坚持正常的吃清晨的这个早餐，鸡蛋搭配上谷物啊蔬菜喝牛奶就比较有利于精力的恢复了。 嗯， 良心的人总在承受罪和成，翻天覆地腾空飞跃，仍为心所困。我一个人阳光浮云笑几分，大江大海万里千山，只是一飘渺。人生路漫天尘飞扬，淘尽真四方，是喜是淡是胖，谁是老大，谁看我一生怒吼向云霄。 哎呀，来看看，来看看各位都给我们说了什么样子的这个方言特有的词汇，好不好啊？这个而且有意思的词汇都得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有位叫如果我是陈奕迅啊，如果你是陈奕迅啊，我就给你发红包。他说的是这样，他给了一个词是啊，叫地葛。 你知道这个词儿吗？ 你哎，真的有这个词吗？ 有这词啊，就是我姥姥以前经常跟我说呀，哎呦，这个地葛呀。 哦，你姥姥跟你说地葛， 不是说我啊，这有的时候就跟我聊天，说邻居两，哎，我给你描述一下，你能猜出什么意思了？ 啊，行行，我猜猜。 我记得我姥姥以前跟我讲，说，哎，咱们前排楼有两个邻居啊，那互相犯葛，然后对面的人就说，嘿，这两个人叫板来起来，然后呢，你说这人多地葛？ 嗯、啊，对对，多地葛，这人多葛，那叫就是叫板呗？ 对呀、啊。 就叫板， 对，就是两个人互相这，嘿，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呛呛起来了。 哦， 地葛， 你确定你姥姥不是跟你说，你别跟我地葛啊？哎，好， 这不今天都是姥姥家的事儿吗？ 对对对 对, 对，说的都是啊。你看，孝臣也说了，湖北武汉呀、啊，管姥姥叫嫁嫁。 哇，这个挺可爱的。 哎，叫嫁嫁。然后那个，你像。我们山东啊，山东有一些地方管这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等会儿，我先给回忆一下啊。离开走了以后，离开久了，怎么感觉有些方言都忘了呢？ 嗨，这平常是不是老没人跟你说？ 嗯，你再说说，你那里、 哎、我是觉得这真是有的时候还真得反应，大家不提、嗯、有时候不说都忘了。 哦、 可爱的多老梁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北京话这个两口子叫。”你知道怎么念吗？这俩字 叫什么？我看啊，姑妈， 不是啊，轻声 啊， 姑妈， 姑妈， 姑妈俩。你看以前八九十年代的相声也经常会说，那个叫什么呀？老姑妈俩，小姑妈俩， 哦， 就年轻的两口子和年老的两口子， 姑妈。 对， 如果你光给我发拼音过来，我刚才他就发了俩拼音嘛。 对， 如果不看后面标的声音，就是姑妈，你知道吗？ 对吧？所以我就为什么到这俩字我没念。 哦， 俩姑妈 哦，两口子， 对，小姑妈俩和老姑妈俩。 哎呦嘿，好好，这应该有什么讲头吗？如果有知道这种讲头的，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这么读啊，或者怎么着。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知道的方言里面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词语，然后呢您给我们发过它的读音过来，包括您解释一下这个词语它什么意思啊、 哦、 对吧，它什么意思，包括如果您还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也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当然还有一位笑脸朋友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明天孩子要参加中考了，借你们开过光的嘴给个祝福呗。那必须的，你这是吧，让孩子赶紧听听我们节目，明天中考一定过。 今天放松一下。 哎对，哎对，这两天应该是那个高考该出分了。 哎呦， 高考出分， 一提到这、我高考的时候我就自我忘却这段记忆。 嗯， 就出分 你忘或者是不忘，你妈都会提醒你的、 我妈在考场外边就把答案已经端上告诉我，你快对对、 哎、好吧，一位学霸老妈啊。是这样，那个大家就是，哎，我刚才想说那个，就是出分以后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一些高三的听众啊，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这个说一说你考了多少分，好吧？ 好， 好，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继续说新闻，谁管我叫饭刺儿啊？挣钱花？ 哎，他 虽然说我有时候挺刺儿的。 哎，可是犯刺儿这是一个词儿啊，就你今天跟我犯刺儿干嘛？是。 哦，我以为他说我，他说我太刺儿了呢。 你以为给他起了一个小外号是吧？ 哦，他犯刺儿指的 是。不 是， 他说的是一个北京话，就是、哦、就跟你跟我犯葛差不多。 哦， 哎，你这是你怎么今儿我说一句你呛我一句，你就跟我犯刺儿。 哦。 哎呦，我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好考验咱俩。 这绝对考验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考验一下我们两个人，接下来的时间给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来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好不好？ 对，这来源哪儿呢？就是在您印象里呢，这个姥姥和外婆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两个词儿意思就是一样，一般就是咱们北方人说姥姥，南方人说外婆。不过因为啊，这个上海教委把小学语文课本当中一篇散文《打碗碗花》里面的外婆改成姥姥，我才知道这个外婆原来是方言啊，这是好多这个是。算是北方吧， 我头一回知道外婆是方言，我一直以为姥姥可能是口语化，外婆是书面词，没想到外婆是方言啊！让大家长了知识是好事，但是就是不知道上海教委的这番改动是否得到了人家打碗花作者李天芳的同意，否则这种改动算是一种侵权，你侵害了人家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对 吧？ 如果没有侵权的，那也还有很多事情值得讨论。比如让大家比较纠结的就是，可能还有好多这个外婆带引号这词儿的啊，需要变身成姥姥，就怀疑就是类似这样词儿是不是都会被改，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小红帽的狼外婆，以后是被叫狼姥姥。 对，这个还有一个笑话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说这个小红帽进门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就问：“你是谁呀？”大灰狼说：“我是你姥姥。”小红帽说：“我是你大爷。”这就感觉有点像骂人了，你知道吗？ 不是， 是吧？ 主要看演绎啊。 对吧？还有，我们刚才一说完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叫有一位朋友就直接 我看见澎湖湾吧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有一位叫朋友叫大勺勺的就说啊，改成把外婆改成姥姥，那澎湖湾就成姥姥的澎湖湾吗？这个也有点像骂人了吧？ 对呀、 啊， 这个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呢，上海教委对这种改动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上海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大都市，需要营造多元、包容、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希望上海这本土的学生可以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多元、开放、包容什么误解？但是我个人觉得很奇怪，在于咱们可以告诉大家，老师可以上学时候说，比如说有的地方管人叫姥姥，咱们叫 外婆， 但你不能把人家这个文章给改。 而且他这个话呀，简直是自己打自己脸。他说的是要什么多元、包容和开放，但是你把它改了， 哎，不包容， 这不就不包容、不开放、不多元了吗？ 对呀、 那小学课本选择文学作品是为了传递文学之美，而作家的创作都是字斟句酌的，对吧？人家到底是叫姥姥还是叫外婆，应该是和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地和人物密切相关的。 没错， 你随便给人改是对文学本体的伤害。 你不能说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您看到这个文章您就改成当地的。 哎， 这个不行。 你比如说，我当时看那个《大清帝国》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词，叫“叠”。就是那里面大量的出现一个词叫来叠一碗羊汤啊，叫叠一碗什么，我当时我就我看了以后我就去专门去查才知道这也是一个方言一种吧、叫就是大口喝吃的那种叠嘛。所以其实你这个如果你给它改成真的，你想想就是以前的秦朝的人说来吃一碗羊汤，对吧？它味道一下子就没有那么足了，对吧？ 不说一题外话，我记得以前古天乐演过一电视剧嘛，就是穿越剧，也是秦朝的那个叫什么？ 叫《寻秦记》嘛。 在《寻秦记》里，我看过原文，他们广东话版，在这个战场上，内海兵我。 这用完全用方言说的。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说

哦，就那应该是拿抹布就给抹一下，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是葫芦。 哦，哎，你刚才要考我一个什么来？ 哎，考你就是后边这个几，往下一点点，这个七宝八八，他这个就说了，你们知道北京话的这两个字儿指的是什么吗？这第一个字儿就是 炊， 炊事班的炊。 第二个是笤帚， 扫帚的帚 啊。炊帚， 对，指的是什么？ 炊帚 有点难啊， 炊帚烧火棍。 不是，其实你看这个词儿，这个两个字里面其中一个字就代表了它用在哪儿了。 哦，那肯定是用在做饭上， 对，厨房的嘛。 炊帚，我知道了，刷锅笤帚。 哎，对了， 是那个，是这意思。 对，但是它不光是刷锅用，它有几个功效。基本上第一种可以扫那个面板。 哦， 或者你可以拿它刷锅。 哦， 所以是以前那种，就是条竹条绑在一起 那种。 那个 用玉米，用那个不是叫玉米，叫高粱杆儿。 对对对， 就高粱穗子 绑在一起 做的那个那种东西啊。 对对对，那还有哎，好有 炊帚。 这个七宝爸爸这下面这个黑色玫瑰就说了，这老人儿， 老影儿， 老人儿， 咱们歌里有。什么老人下了山， 对， 那个 是 吧，那就是指的太阳呗， 对， 对吧？ 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我没看这俩字儿，人家我一说老人，我老想着是不是我小姨呀、但是其实老人是太阳，因为是、后来我分析他们的区别，小姨我们叫老姨， 那 对他肯定不是老姨儿，加儿音的时候就是太阳， 就太阳，不加儿音就是姨。 对， 好，再来看一下借得两人居士说，来我来说个山西的 啊， 哎，我们山西啊管聊天叫什么呢？叫骗寒川。你别说，他用这个汉字标出来以后，我读出来有没有那个味道？ 有陕西味儿是吧？ 骗寒川。骗寒川，你别在那骗寒川。哦，这叫聊闲天儿，估计是这个。 对，波波先生说这个妯娌哈，妯娌这应该哪儿都说吧？ 妯娌，对，妯娌这个是个书面词，对吧？啊，各位啊， 不是个口语吗？ 不是，妯娌这个就是哪都叫妯娌吧、 哦？反正是 包括文字书写也书写妯娌， 大家反正应该都懂， 都懂、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您所知道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方言，包括这些方言呢，它读音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它有没有给你们引发一些那个就是有趣的事儿？你也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么一个事儿。猫 Melody 啊，就说了，说这个刚刚说到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是吧，那个让我想起了有个事儿，我想要吐槽一下。我儿子今年六岁，九月份就要上小学了，所以去年呢给他报了学前班。在学前班开学的时候，老师在家长会中说，说现在教委已经改版汉语拼音哦改成窝，改成了 哦， 就比如说脖子不叫脖子，叫脖子。你真的假的？这个老师说的靠谱不？ 你从小就知道是窝窝窝嘛，对吧？学 对啊， 窝 窝窝，一乌鱼，对吧？阿窝窝，一乌鱼，以后叫阿窝窝。我怎么听着这么像小相声呢？是吧？来吃个鸡脖子，脖子不叫脖子。 叫静 我的静，这么我的这么静，什么叫静坏了啊。哎呀，这个得确认一下，这不能说 对 他说瞎改就瞎改的啊，就他说改了就改了，人家可能没改啊，这个不能是不是他自己有口音改不过来。来看看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我要说一个消息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刚报了一个消息，对吧？就是中国选手谢震业跑出了9秒97的好成绩，对不对？成为了什么跑进10秒的这个黄种人历史第三人，对吧？而且还打破了很多的记录。那就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国际田联世界挑战在马德里站结束了全部赛事。在风速顺风每秒 0.2 米的前提下，这个和谢震业是一样的那个风速啊，中国选手苏炳添跑出了多少呢？9秒91。你知道吗？这才隔了几天，三天，咱们中国选手两次刷新最新记录啊！这个不但打破了谢震业在6月20号创造的9秒97的全国纪录，更是平了卡塔尔选手费米奥古诺德保持的亚洲纪录。9秒91也是目前为止的今年世界第二好的成绩。哇，这个厉害了啊！ 我们的年轻小将真的是，太棒了。 来看一下啊，咱们这样简单的盘点一下亚洲百米，就是男子百米的十佳最好战绩，好不好？咱们先从倒着说吧。跑到十秒的是日本的伊东浩司，98年啊、创造出来的。还有一个十秒的是中国的张培萌，13年在莫斯科世锦赛。拿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弗朗西斯卡塔尔的啊，是跑进了9秒99啊。另外倒数第四的是这个谁，苏炳添啊，他那个在15年5月30号美国尤金站的钻石联赛曾经跑出过9秒99。另外呢一个就是同声祥秀，17年9月9号跑出了9秒98。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刚说的6月19号在法国的蒙特勒田径赛跑出的9秒97。对吧？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奥古诺德，也是卡塔尔，但是他是原籍尼日利亚的，他在15年的6月4号武汉亚锦赛上跑出了9秒91。那接下来就是苏炳添，今天凌晨刚刚创造出来的这个佳绩，就是9秒91。啊，这个也确实是，让我们为苏炳添鼓掌， 鼓掌， 鼓掌啊！ 风一样的男子。 哎呀，好，来来来，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再来说一说世界杯上面的各个比赛的成绩吧，好不 好？ 好， 世界杯这个内马尔加库鸟补时破门，巴西2-0大胜巴西，出现形势大好呀。 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阿根廷球迷特别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昨天尼日利亚2-0战胜了冰岛，所以阿根廷呢又重现了 生机， 而且拿回了主动权，你知道吗？也就是说能不能出现就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啊。 我觉得昨天夜里特别有意思，我昨天夜里虽然没看，但是夜里特别渴，我起来了几次喝水 啊， 每次起来喝水看一眼手机里面那朋友圈评论都是哎有希望有希望阿根廷有希望，我说明明没有阿根廷踢球啊今天。 所有人都在为阿根廷那个 就是真的着急，今年这个世界杯形势真的有点看不太清， 看不太懂啊。另外呢，瑞士胜了塞尔维亚，也是2-1战胜的啊。 瑞士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哇、哦，对吧？人全做银行的，你知道？好吧，接下来，其实真正的以服务业和做银行业为主的，你说我考你一下，哪个国家？ 什么什么？ 就是真正的，就是你刚刚咱们说瑞士说全是做银行的，这个其实不科学和不严谨啊，因为只是人家瑞士银行比较有名。但是我想说，就是真正的这个国家都是以这种服务业啊、包括银行业比较发达的是哪个国家？ 泰国。 这个国家超级富，超级小，你还能这个作为你一个旅行达人。很小， 你可能不了解我是穷游。 很富，就是他那个地方全部是要住进去都是富豪。 哦，迪拜吗？ 这么穷。迪拜人用做银行吗？他不用做银行。摩洛哥吗？ 哦，不知道。 摩洛哥是好像银行也比较 凡是那个申根签证不能波及的地方。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跟我们说一说一些这个您所知道的有意思的方言啊。 昨天那个夏天，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冷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这个杰子还有另外一位车车跟我们说，说大帅跟你说这个哦真的是改了 啊， 我真的改成了哦了，真的叫包子啊。 哎，这个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改，就不 哎，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还说过嘛，不是还有一些词都改了吗，叫什么，就是好像感觉我们的小学都白上了那个， 对， 叫棋，叫一骑绝尘，不能叫骑了，应该叫棋。 对，这个其实我也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呀，坐骑吗？不是，还现在叫坐骑。 你敢问为什么 啊？不不，以后就对 啊，小扣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再看一下啊，还有哪些朋友给我们说过来。 我现在这咱这个今天短信我都不敢念，你知道吗？真的怕漏气。 哎，没事，你读就行啊。那个堂弟之花就说了，陕北方言管男子的媳妇儿叫修子，那咋还有管女子的媳妇儿叫男子的媳妇儿叫修子医生，修子，修子。 哎，陕西 那领子是什么？ 陕西话好像很多是医生 啊，修子，修子 是吧？ 陕西话啊， 嗯。然后这个安心老爷就说，我说一个 啊，北京土话， 嗯， 你会念吗？这个知道吗？这个词儿， 我看啊，我看啊， 我特别喜欢考大帅，好久没 意思。哪个？ 在这儿， 哪个叫 ？Hello。哦 ，hello， 高磊老说， 对对对， 是不是 hello 着？等会儿，高磊老说你 hello 着，等会儿， 重音要在前面 ，hello，hello， 对 ，hello， 对，高磊老说这词儿 ，hello， 哎，我怎么忘了他上下语句了？ 就是如果我今天嗓子不舒服，然后我有点流鼻涕，我就，然后你们就会说，哎呦，你怎么今儿 hello 的？形容词， 它其实更多的是表示一种状态，是吧？ 对， 就你整个人 hello her， 就是你那个还不是状态。 所以你看啊， 哎呀， 要把这些方言，你把这些方言，如果真的要转化成一个完全我们现在有的书面词的话，其实都挺难， 对 吧？它里面代表的可能只有当地人才会懂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形象啊 ，hello 啊 ，hello hello 的 啊，来来来，看， 还有这个，哎呦。哦，这个影轩小站， 嗯， 借饼儿， 借饼儿我应该知道吧，邻居吧？ 对，这挺难的。 这个我叫借饼儿，哎，借饼儿是山东好像也叫借， 是吗？ 山东叫照饼，不是那个也不是。 而且北京话的借饼儿指的邻居一定是隔壁墙隔壁那一户。 就借壁嘛，因为以前平房都是有两户共用一个墙壁， 对，承重墙嘛。 好。来来来来来，还有那个 搁着窝 啊，搁着窝这知道啊，腋下嘛， 对 吧？这我们那也叫搁着窝，嗯。然后、 哦、这北京话 叫什么？ 北京话刚才你就说挠这个词儿，北京话管挠叫蒯 啊，蒯，我们那也叫蒯 啊，是吗？也叫蒯、啊， 也叫蒯，就是而且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用勺子蒯一块东西吃，就是挖一块东西吃的意思， 啊、对 吧？ 对， 我们那也叫蒯 一块。但是你会说后背，你给我蒯蒯吗？ 那个可能我们不说，因为那个感觉我们那个地方的蒯的意思可能更多的是代表挖下一块的。 对，北京话也 有。你要是让我给你蒯一蒯，得给你挖下一块。 对，所以就难点在这儿，蒯一勺、咱们都明白，蒯勺糖。 对， 但是像我姥爷以前就这样说，快给我蒯一蒯后背。 蒯一蒯，所以这个深度不一样哈、 啊。 还有那个腾讯达斗国方就说了啊，这个我河北保定高碑店的，嚯！我家这方言啊，老一辈和妈叫鸭，哦，就老一辈和妈妈叫鸭呀，你确定吗？这你要是放在我们这北京这节目里边说， 这意思不太好、啊。 而且都是管老一辈的，都管自己尊重的人， 这不能吧？ 你确定吗？如果你这 不敢轻易念， 对对对，如果有没有河北保定的，你们给我证实一下，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在这地方瞎闹的啊、 哎？还有这个棒棒糖就说拉了胯，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拉了胯，那拉了胯，从字面上那肯定就是说，就是垮了呗，就是跌面了、 哎，像 跌面了， 有点像，意思就服软了。就比如说你打了高磊一顿、 啊、 然后呢高磊他说、啊、哎别打别打我拉胯拉了胯。 我这都不用打。来还有。 完胜是吧、 哎、对对对。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像八爪鱼以及肖还有那个就是好多朋友啊，都我们都看到你们了，你们发过来什么这个是在这儿互动吗？就是在这儿互动啊，您只要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可以了啊。还有水萝卜涛哥也是，我们都看到您了啊。水萝卜涛哥还跟我聊足球呢，他说冰岛啊在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二流球队，只是因为踢平了阿根廷才获得了更多关注。从一开始我就认为阿根廷进不了八强，目前来看阿根廷不其实和冰岛的水平差不多，只是因为一个梅西被高估了啊。 这个阿蒙还想考考你呢、 哦、 说大帅你知道这个富泰是什么意思吗？ 嗯， 因为是一个胶东方言嘛。 叫什么？ 这个 富泰。 对，他写的汉语拼音嘛。 富泰。 我记得我有一个山东朋友说管这叫富泰眼儿，其实我是听过。 就富泰是指的就是这个人啊，很那个。叫我看啊、哦。 富泰眼。 富泰，对啊，就是富泰嘛。 不是那个富泰。 富泰。 就山东话有一个叫富泰眼儿，就是那么一个话。 哦，福泰。 哦，福泰。 这叫福泰，就是烟囱。 对， 那个东西叫烟囱，我们叫福泰啊。哎，他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我都没想，就是烟囱我们叫福泰，冒烟的地方啊。 对，我现在说出来就跟你刚才说出 那个对对对， 估摸似的， 估摸似的。对，那个是这样，因为山东的农村的房子一般平房，家里都有炕，那炕呢它要走火，往里边走烟，走烟这个炕就要有一个排烟的地方，一般都是竖在那个房的房角上、 嗯、 然后呢有一根伸出来的桶子，然后那个呢叫福泰， 那就是烟囱呗， 那就是烟囱、 哦、 啊。 这位朋友认为是这个德语音译，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德语音译 啊。德语里边有福泰这个烟？ 没有，烟囱德语应该是 Steidestein 好像是。 哎呦，我天哪！哎，对对对，这 不不，我就正好知道这么一个词，所以应该不是音译、 哦， 它应该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原理， 是吧？ 嗯， 所以那它为什么叫福泰呢？啊，倒是青岛那边呢。有很多的德国建筑，历史的原因大家都懂的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给大家说一组资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文化资讯。国产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将于7月6号起在全国上映。 动作喜剧电影《大师兄》昨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了首场发布会，身兼该片监制主演于一身的甄子丹带这个领导韩家伟和演员陈乔恩还有这个汤君耀等全阵容亮相。 苗山，你给我把这句话重读一遍来。什么叫我刚才是甄子丹带着领导，哪个地方的领导？人家其实原句是说甄子丹带领导演。哎呦我天哪，这都能给我断成带着领导啊。 你真厉害，你已经得到了高磊的真传。这断句啊， 和这个看家伟和演员陈乔恩啊、嗯、这个电影定档是8月17号，加入暑期档的厮杀。 嗯，好，甄子丹带领导带领导演啊， 我想飙在桌子上 来。还有上海电影节期间，万达公布了新的片单和片单计划。那在这个公布的片单当中呢，电影《唐人街探案三》以及动画《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是典型的 IP 电影。 纪录片呢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新鲜动力，被列为2017年中国电影十大现象之一。抗战题材纪录片22一马当先，创造了 1.7 亿的票房，加上了地球神奇的一天也表现不俗，这进一步也激发了国产纪录片市场的活力和纪录片从业者的积极性。嗯、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一批全新的纪录片项目公布了进展，比如说画质将达到 8K 分辨率的系列微纪录片《海派百工》在上海开机，为互联网观众定制的美食系列纪录片《风味人间》也发布了预告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的新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近日在北京首发。这次首发式的地点选在了北京一处网红地标三元里菜市场。啊，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网红地标啊？ 哇，就是有很多的时尚达人们很喜欢去逛三元里的菜市场。 就是很多时尚达人买菜都在那儿买， 因为那里很丰富的食材选择 哦， 甚至一些你知道西方人他们都喜欢去那儿买，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食材啊，并不是咱本土特别齐全，但是那个菜市场就特别齐。 哎呦，好，这个比较不错啊。那接下来咱就一起逛逛菜市场，说一说方言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哎哎哎，刚才我看到一条啊，真有出来给人家那个刚才我们那位窦国芳作证的了啊，人家真没胡闹。那个唐朝说了，我是高碑店的。刚才那个说妈妈的称呼叫做丫的是高碑店是新桥乡往南至雄安新区一带的称呼。 但是 啊啊啊， 但是它是三声好像是还是四声，因为有一个是 Kevin 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也是高碑店的、他是念三音，但是也有一位有一种幸福叫简单、他说我认为念四声、所以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肯定不是医生、 对啊，肯定不是医生啊，就是哑或者亚 啊、 有 可能是三声，我觉得 哑。哦，哎呦，你看这个这一聊起来以后，你说如果啊，真的是，这就是我们说方言有的时候。你换一个地方来说就可能引发歧义的一个地方， 就是啊，念不对的话、这就不好的意思来了， 对，这就好像能打起来啊、 对，这红帽这个朋友说北京推塔 北京推塔， 您这玩游戏玩的吗？ 北京推塔 他就说了我想说一句点一卯，这个好懂是吧， 点卯就好懂啊，就数数呗，点数吧、点数吧， 哎，真是要细问， 点数吗？点卯吗？ 不是，是什么呢？点卯就是说，哎， 点到吗？ 对， 就是啊，我就点数嘛， 不是点数， 就是那个 到，我出现一下 啊，就是就像上班打卡一样吗？ 对，就是说我去点一卯，我就去一趟就回来，这叫点一卯，不是数数。比如说他的意思就是不会在那儿久待，就说我们明天见一面嘛，那点一卯就回来吧。 还有这意思啊？ 对， 来看一下，忽悠说，呵呵，我们潮汕话，干嘛读成做呢？两个潮汕人对着吵架。就听到一连串做腻呢做腻呢做腻呢做腻呢 虾米呀虾米呀， 你别说潮汕话，我跟你说真的听不懂，还有温州话 太难了， 就是他一张嘴他不解释你完全听不懂，好吧，接下来时间咱先进到广告。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

哦，天哪，那这个语言天赋得多强， 这两个地儿的话都特难懂。 他说他平时跟他的同乡打电话说温州话，跟家里人打电话就说闽南话，对于我们来说那都是外语呀。哎，你看啊，他其实这个话里，就这段描述里啊，就可以看出他对那边的语言不了解。因为温州有一些地区他就是说闽南话的。 嗯， 温州他的那个他的方言更多。像温州那边是基本上十里不同音。就那种的。 哦，差别特别大。 对，他特别差别特别大。有一部分人就是说闽南话，有一部分说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他都不同。当然福建那边可能是主要以闽南话为主。 福建是这样的，福建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它有闽南、闽东、闽西。 对对，闽中还有啊。 对，然后呢包括广东也一样，广东呢它那个离广州一带近一点的是以白话为主，但是离汕头近的就是潮汕话。 啊。 所以就是整个沿海地区南边就是口音 方言特别多， 对 啊， 包括每个地儿口音也不一样。 来来来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说的其实有一位叫做莉莉董雨过阴阴的就说了，刚才还你们说那个 hurdle 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孩子骑在自己脖子上，对对对， 就是鼻涕什么的 hurdle 的嘛， 不是孩子骑在自己脖子上也叫 hurdle 着 啊 ，hurdle 着，对，因为高磊老这么说，说哎我 hurdle 着我家孩子。就那个，他就让自己孩子骑在自己脖子上，那个是这样啊， turtle 是形容刚流出来鼻涕又吸回去的动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通常小孩子常有的动作。 对对对。 哇，他这个解释简直 比较精确， 有点像教科书般的。 对，这个精确，这个精确。 而且还带着解释，通常小孩子常有的动作。 turtle 您是老师吧？哦，那 hurdle 和 turtle 就不一样 的。对对对。好， 哦， 我又上了一课。 你看看，你看，你差一点误导了我。 我就太区别了一下， 我在想 这还挺近的。 高磊啥时候老抽鼻涕了啊？ 喷喽，喷喽，喷喽！哎呀妈，真难，我自己都觉得难。 哎，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还有这个一丈膜这个朋友啊，两口子，老公先生又来了，是您歇着，我先颠儿了。 啊，就那你先歇着，我先走了。 对， 对吧？ 我先颠儿了。 嗯， 我爸就特爱说颠儿了。 颠儿了啊，好。净弄着猫盖屎汤饭的事儿， 净弄着， 这好，这个音肯定不好，这个是吧？ 哦，猫盖屎汤饭的事儿，这汤饭就是稀里逛汤， 就是反正不利索的事儿， 这稀里逛汤就是不实在嘛，干这事儿 不 靠谱，不 实在的事儿是吧？哦，好， 你这干这活不靠谱。 来来看一下啊，还有他还说了上海话挺有意思的啊，洗不叫洗叫打。 哦，确实是这个动作来的嘛。 哦， 南方你想在那个河边以前， 对他们用棍子是要敲那个衣服的，他洗手绢叫打绢头啊，去上海理发馆理发师会指着你的脑袋要问一下啊，要不要打一下，哦， 要打一打， 要不要打一打， 多打一点， 哎呀好， 哎这个繁星中的葱头， 嗯， 说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字儿， 嗯， 他说归了包尊儿，他说这个归了包尊儿，其实 是堆，那就是应该把什么东西都归到一起， 对，其实是堆儿，这归了包堆， 哦， 其实这个地儿加不加儿音，这个不同地方的人不太一样啊，不同城区也不一样， 啊， 反正我们那会儿就是，朝阳和东城是归了包堆 啊，哦，归了包堆，有的加儿化叫归了包堆儿， 对， 是吧？好，你看看，真是啊，你看一个 hurdle 一个 turtle， 好多人也在说呢啊。Turtle 是什么 ？Hurdle 是什么？哎呦好，今天早上学了不少方言。 对啊，嗯，广东话这归了包堆，你知道怎么说吗？ 啊，广东话归了包堆啊。 广东话有专门一个词儿叫“夯巴啷”。 啊，夯巴啷， 嗯， 夯巴啷， 夯巴啷就是所有，就是哎，比如这么说吧，我买了这个，又买了这个，最后一块结账， 嗯， 我就是服务员，夯巴啷给钱呢，就是一共多少钱？ 哎呦，可以啊，珊珊，这怎么准备往南方嫁呀？哇，哦， 夯不啷给钱呢？ 香港哪个富豪看上你啊？ 你无言以对，哎， 想想自己都美了，你知道吗？ 你说完了之后，我也觉得我投入了这么多在各种语言方言班，结果没有， 是不是 没有回报？ 你看看，真是，哎呀，好。这个来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啊，那个说一说您都知道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方言词汇，这个词汇怎么读音，它代表它有什么样子的意思，包括这些方言有没有引发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您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 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咱们来说一说日前乌兰察布市副市长郭晶在北京举办的京郊草原避暑之都旅游推荐会上说，我们郑重邀请北京及其周边的市民到乌兰察布休闲度假和避暑。 嗯，就是郭晶是、哎、你知道是怎么描述乌兰察布这个地儿？ 哦， 他说就是北京往西一步那就是乌兰察布。 嗯， 这个美丽的地方叫做京郊草原。 嗯， 乌兰察布呢是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盟市。 嗯， 空中飞行大概半个小时，自驾三个小时。 嗯， 2019年呢通高铁后据说也就一个小时。 哦，这太好了啊。这个当地便捷的交通优势让北京及其周边市民能够在节假日更好的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关键是还是去大草原啊，对吧？哎，我问你说，乌兰好像是一种颜色是吧？那个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对，就好像都是颜色吧？ 你看着我的眼神。 对啊，乌兰是颜色吧？ 哦， 你这怎么你是不知道啊？乌兰就是我，因为我前两天我，哎呀，我这忘了这学知识啊，都学杂了。 对，知识太杂了。 不是真的，乌兰是一种颜色。你等会儿啊，我查一查。 对，你先研究着，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嗯、这个盛夏时节，乌兰察布这个气候凉爽， 嗯， 平均气温大概只有18度左右，晚上据说还得盖被子啊。 嗯， 乌兰察布境内旅游资源很丰富，不仅有草原，还有森林、湖泊，还有这个温泉、火山、远古遗迹。基本上是浓缩了的内蒙古、 嗯、 所以很多人就称它是放飞心灵的栖息地、 嗯、 据这个官方数据显示，近两年前来乌兰察布的避暑养生休闲度假的北京游客超过了400万人次，乌兰察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后花园休闲养生地呀。 哎，乌兰我查到了，乌兰是红色的意思。 哦， 呼和是就是绿，呼和是绿色，就是青色啊，是青色的意思。 这个是蒙古语 啊、对，乌兰浩特其实像指的就是红色之城，呼和浩特指的是青色之城嘛。 哦， 啊，哎， 一下子又很美了。 哎呀，对吧？乌兰，哎呀，我还认识一个姑娘叫乌兰。 哦，信息量好大啊！ 不是，这是真的是认识。来看一下啊，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啊。三亚旅游推荐会亮相克伯利帆船赛纽约站，那这个。哦，三亚旅游推荐会亮相克利伯帆船赛纽约站。 太好了，今天一下打平了。 哎、哦，我也断错句了啊。美国纽约哈德森河畔19号举办了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三亚旅游推荐会系列活动。推荐会现场进行了海南黎族的鼻箫和树叶吹奏表演、中医特色理疗展示、三亚风情短片放映以及热带海滨运动和高尔夫球设施展示等活动。 嗯，因为今年5月1号开始啊，海南也实施了对59个国家的人员入境旅游免签的政策， 嗯， 所以游客免签入境之后可以长达30天的逗留，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游客基本上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 嗯，再来关注一下风之城音乐节开幕。 哇，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国家？ 哦，哪里？摩洛哥。 哇、啊哇 哎、他们国王邀请我去，我说哎呀算了，是吧，这个转个户口挺难的。 啊，了解一下这个风之城音乐节啊，第21届格纳瓦世界音乐节21号晚呢，就在摩洛哥西部著名的城市索维拉。 你看看，你又给我弄错了，我说的是摩纳哥，摩纳哥是最富的那个，摩洛哥是一个非洲的国家。 哦啊， 你哎，你这不能怪你。你前天晚上摩洛哥踢足球，你知道吧？世界杯，就是我在那边看，我在想，哎，这个摩洛哥是不是最富的那个国家来着？然后我就赶紧查，我就哦，是摩纳哥，就是老弄混吧，他俩。啊、 哦，那他们俩哪个是挨着 欧就是在欧洲里头， 那是摩纳哥 哦，就是那个好多人 最有钱的那个， 从意大利过去，经常没有签证， 对， 是吧？ 对，就是要弄个赛车什么的那个。 哦，明白了。 嗯， 好，咱们这音乐节说的是是什么？格纳瓦世界音乐节这个地方所在国家是摩洛哥啊，所以呢，这个是。刚刚提到这个音乐节的名称格纳瓦这一词原指是非洲西部的土著族裔、后来呢代指在族裔在祭祀仪式中的神秘歌舞。 哎，这次音乐节邀请了300多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将为观众献上30多场风格各异的音乐会啊。另外再来说一个小提醒吧啊，就是转眼又到了毕业季，不少人选择去境外海岛上放松几天，也许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吃完了海鲜觉得哟这贝壳好漂亮，我带回来行不行啊？那跟大家说，6月19号厦门海关的在一名入境中国籍游客的行李当中查获3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砗磲，这也是该关今年首次查获此类物品，目前上述物品已经按相关规定收缴了。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好说，还真有很多，像我妈就特别爱拿贝壳。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随便去拿人家的东西。 对， 好吧，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给我们聊的什么样子的这个有意思的方言呢？ 可好了 啊， 这位沈这位朋友写了一个北京话大集结。 哎呦，好好好， 说你看啊，拿一弯儿（括号写上示意，就是遛弯儿） 啊， 幺蛾子（括号坏主意） 啊， 滋润 啊， 而且这个不是滋润，一定要重音是滋润， 啊、 哎，过够滋润的呀，就是特舒服、特满足。然后那个。起灯，这是火柴 啊！ 你就手把饭一块做了吧， 啊、 这是顺手、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挨盘 儿哦，挨盘儿、 哎、就是挨个嘛， 哦，挨个、 就是、按顺序。 哎呦嚯，这怎么让我想的？一看这真的是京城的方言 啊！然后 应该是根据皇帝当年翻牌子的来的。 最后这个您甭介 啊，您千万甭介 啊！好。是拒绝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 啊、 您别 这翻了牌子还拒绝啊！那Cathy 就说了啊，同事去张家界出差，突发肠胃炎住院，等病情稳定了，我们问大夫能喝点粥吗？ 大夫回答我说慢点喝，我说那我马上就去买，大夫就赶紧拦着我，我让你慢点喝，就是说先别喝。哦，他说慢点喝，就慢点喝，你得隔一段时间再喝，那个应该是那个意思。 对， 说得亏我多了句嘴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哦，真的，这个太有歧义了。 哦，对，您慢点喝，这好，您看看，您看这个太有意思啊。还有好运来，对啊，你 好运来，这不是一个饭馆的 好运来 饭馆的名吗？ 来来，您看看这点，你说一说。 四川有一个地方管孩子叫 鞋子， 是吗？ 哦， 有一次呢，相传部队。到这个四川某地、路过河边就听到一位大婶儿、就是教导我的孩子、说冲跑了， 我的孩子我的鞋子跑冲跑了、然后呢战士们就快速跳到河里去捞，然后一看见有一只鞋飘在河面上，然后大嫂嚷的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然后战士们就把鞋子递给了大嫂。那应该是管鞋子叫孩子， 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当地管孩子叫鞋子，所以大嫂一说这个鞋子冲跑了，大家都哦对 对吧，他应该他说反了，应该是四川有个地方管鞋子叫孩子，然后那个大嫂喊我孩子跑了冲跑了孩子冲跑了、战士就忙着下去救孩子，结果是发现原来是个鞋子，好家伙。 哦明白了，其实广东话管鞋也叫海、所以可能是就是很多地方就海 啊啊啊，好 海哦，真的挺像，哇，好难啊！ 哎，那天那个谁朱红跟我说了一个方言特别逗，就是他们安徽的方言，他们说那个就是那天孙倩不是来嘛、就是锦溪姑姑来，因为她学方言、然后他们俩在那聊，比如说安徽说那个让你洗不洗澡？你要不洗，是你先洗还是我先洗？你要不洗，我就先洗了。然后他们的那个安徽方言是：你死不死？你不死我，是你先死，我先死。你不死，我死了。然后，哎，朱红当时给我讲乐死我了。他可能把“洗”这个音就翻成“死”这个音。你看啊，那个田小米说，我们家山西的“死”和“洗”就是一个音。所以经常我妈会说。洗漱了没有？就我说没洗呢，他会说快洗吧。然后那个磨蹭啥呢？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死漱了没有啊？我说还没死呢，你说没死赶紧死下。啊，这个太逗了，我跟你讲。哎呦，好，你看这个啊。 天哪！ 你那里还有哪些什么有意思的？ 这个浅浅轻易，就说延庆话里有一个叫耍。 这 是什么的意思？字体结构特别复杂，跟陕西那个饼饼面的饼有一拼。 哦，耍， 人家还有这么个字儿，你看见吗？ 哦，叫耍，这耍，这感觉流鼻血了，这是。来看一下啊，还有敏说两位主持人周末愉快啊，我说一个山西大寨的方言，叫脑闷花糊。脑闷花糊，你得给我标出音来，我才能读出你们山西的这个味道来。他说就是头疼不舒服，脑闷花糊啊。 还有这山东012就说我们山东管妈妈叫麻麻是吗？ 叫麻 麻 啊，就医生叫麻。 因为麻麻，你知道我想起像蜡笔小新叫他妈妈 麻 麻 麻麻。哎，还有那个刚才也有位朋友，我找不着他的都太多了，就是。管姥姥，我们那叫捞娘。 哦，捞娘，这最还最开始第一篇的时候了， 是吧？ 我们收到好几千条短信的第一篇， 对对，叫捞娘啊。还有飞翔的花狸猫，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您可以跟我们继续留言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说一条奇闻异事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咱关注一下最具性价比机场休息室出炉了，尤其像这个是珊珊这种喜欢旅行的，你要关注一下这条消息。 没错，而且我就说趣闻这个事儿，如果和英国不联系在一起，那就不算真正的趣闻，是吧？ 是，他这个国家太逗了啊！ 最近的这个英国旅游网站就评选出了最具性价比的20个机场休息室。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加扎勒 休息机场。 好嘞，然后荣膺这个榜首。 嗯， 这个迪拜加扎勒休息室呢，夺冠原因在于低廉的花费、华丽的内饰和高效的设施。 哦， 乘客只需要支付21.45英镑，约合咱人民币是183块钱，就可以享用饮料、食物、无线网络和报纸。 哦， 相当于183块钱来一自助。 对，排名第二的是新西兰的奥克兰机场的叫斯特拉塔休息室。哎呀，这很邋遢啊。它提供开放式酒吧和自助餐，还有一个儿童游戏区，收费240元人民币。还有迪拜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 at B 休息室名列第三。你看迪拜两个了， 哎呦， 前三里边有两个， 没错。而且它这个休息室据说提供葡萄酒、啤酒和烈酒，还有充电站。 哎呦， 收费是28.86英镑，合人民币是246块钱。 嗯， 英国的曼彻斯特机场三号航站楼的1903休息室，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个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普拉扎贵宾休息室分别列第四或第五位。 哎呀，咱这都没进去啊。 一般拿积分能换进去我就去。 好吧，各位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说说方言，咱们看还有很多朋友的微信没有读到，我们赶紧跟大家聊一聊啊。比如说像这个康夫，他说河北省承德市方言水烧意思就是水桶，借八字意思是癞蛤蟆啊。 好，哎呦， 借八字，借八字，这个得用河北的那个这个语调读出来的，就是语音 得有那味儿， 就是你得给我标出这音来，我才能读出那味儿来。 对， 对吧？它声调啊、嗯，好。 我怎么为什么突然想起那个高应培呢？ 嗯，高应培啊，好。 还是他妈妈给我烙俩糖饼 啊。 听过那个相声吗？ 听过啊！哎，说啥来着？ 钓鱼吗？ 啊， 我没赶上这波。 啊，对，谁说的？三井还高高的。 对。对 啊，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曲小磊，他发来了一个什么叫加个楼，知道意思吗？ 不知道。 哦，加个楼，加个楼，这个是哪里的方言？这个加个楼就是。就是旮旯角落的意思， 哦， 叫加盖， 哦， 加盖，哎，这个应该也是个山东话吧？ 哟，其实你会发现吧，一聊方言，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共通性 的东西，嗯嗯。好吧，今天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希望大家事业微期间哈，还是别熬夜。 对， 别天天熬夜。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遍，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中青旅遨游放假啦！6月8日至30日，下载遨游旅行 APP 报名指定线路，立减高至3600元。老欧洲新玩法，带娃学跳宫廷舞，俄罗斯观赛 ，Club Med 一价全包，更有全球海岛旅拍，全家人的暑假一起遨游世界吧！报 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